晚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继续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人物篇的第四集。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说到运河人物朱棣。朱棣作为明代非常杰出的皇帝啊，他自己是不可能修建大运河的，他得靠下面的臣子和助手来施行这样的一个决策。那么朱棣呢，有两个非常得力的助手，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两位男主， 南陈北宋， 他们是陈轩和宋理。我们知道元代的大运河到了明代的末期，好多地方都不能通航了，雄才大略的朱棣就开始动用自己的能臣和贤士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说说 南陈北宋， 陈轩和宋理他们两个人与大运河的故事。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著名的运河水利专家，中国水利史专业研究员蔡帆老师，欢迎蔡老师。 听众们朋友好。 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在明朝的永乐年间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第一，迁都北京，第二，修大运河实现了漕运的通航，还有比如说修永乐大典等等。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迁都北京和修建大运河实现漕运通航这两件事，哪一件完成的更早呢？迁都北京和实现京杭大运河的漕运通航，哪一件事情完成的更早？ A 迁都北京， B 大运河通航。可以试着选出您心中正确的答案。在上半时段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让蔡帆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那说到今天这两位人物啊，这个宋理和陈轩，如果说我们大运河人物说到郭守敬的时候，大家不是特别熟悉，那这两位人物可能大家就特别不熟悉啊。那么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啊，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的一段接采，来看看大家到底认不认识这两个人，我们来听听。 您知道有个人叫宋理吗？明朝的时候？ 不知道。 那您知道有个叫陈轩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什么宋理？不知道。 他是治水的。 不知道。没有。不知道。永乐是个皇帝的年号，好像听说过。不知道。 你知道永乐皇帝吗？ 明朝的。 你知道永乐皇帝有一个大臣叫宋理吗？ 听说过这个人。 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不记得了。 那你知道陈轩吗？ 真不知道。 听说过什么？对不对？这说不好，这评书可没有这么高永乐的。 那您知道永乐有一个大臣叫宋理吗？ 宋理，听说过这名。 您知道他干什么吗？ 不太清楚，因为他这个。 那您知道有一个叫陈轩的人吗？ 有大臣呢？我还真不太清楚这事儿，因为这永乐这皇帝知道，因为大典都知道，这流传的事不是那么特广泛的，你知道吧？您属于有点冷，是这上面说小说这成《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老说这个。 通过刚才的录音啊，这个不出所料，大家对这两个人物真的不认识啊。就算我们主持人、选题策划人可能原来没有做这个节目，也不大知道这个陈轩和宋理究竟是何人。我们要让蔡帆老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他们和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为了明朝大运河的通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还是先说一下宋理，因为那个从时间顺序来说呢，明代重开京杭大运河，最艰难的段就是会通河，山东会通河是由工部尚书宋理来领导完成的。宋理呢，他本人呢，他是河南人，永宁人，他也是洪武年间的进士。又到了这个洪武24年啊，1391年的时候呢，黄河决口扬武，就是进了会通河，山东会通河，鞍山一带完全就淤塞了。所以这个朱棣要想迁都北京，必须要把京杭大运河修通。这样呢，永乐9年呢，正好呢，济宁州的州同呢，潘叔正也上奏，要请开 通这个会通河。这样呢，朱棣就派宋礼啊，以工部尚书衔儿和另外的和刑部侍郎还有都督几个人，派了济南、兖州、青州、东昌四府的民兵150,000人来，这个还有这个登州和莱州两府的志愿的人15,000人开挖这个会通河啊。2月底施工到6月完成，用了100天。秋天呢，又用了文上老人白英的献计献策，筑了戴村坝，就是在这个戴村坝5里长。他把文水呢，就是分割成两部分，是南北分流，向北呢可以到达临清，这一部分就是所谓叫朝天子流，南面呢到济宁啊，又不这个三分的朝下江南，这样呢这个漕河呢等于是得到了系统的治理啊。在宋礼在6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这个所以在南望那个戴村坝那儿给他建了一个祭祀他的祠堂。 嗯， 这是宋礼的简单情况。是宋礼他是以工部尚书呢，他实际是管河道治理，侧重河道维修的这个主管官。陈轩呢，他比宋礼晚出生5-6年，但是呢他的主要的职务呢，他是漕运总兵官，就是说他整个负责以漕运为主的。这个宋礼永乐9年开了会通河以后，而且开了没多久就把海运停了，这样呢陈轩呢就主持这个漕运的事情，他创立了好多制度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漕运制度。而且呢他开了这个淮安城那个清江府，导湖水入淮啊，又修了许多坝，这样呢使漕船呢就一直要顺利的通过黄河。这一项工作呢应该说也是很重要。另外呢整个呢你想啊，他从淮安至临清整个这个这一段他修了47个闸，而且从淮安至通州设了这个管理的铺舍568所。还设了一些专门要牵引引导运河船只的一些设施。他主持了漕运30年，所以赠了叫平江侯。这个在明代初年京杭运河的运河漕运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通过刚才的蔡老师的勾勒，大家有所了解，但还不是那么的明确啊。其实历史真的是由无数人创造的，在时间和历史面前每个人都显得这么渺小。南陈北宋在明朝的时候，在朱棣统治年间应该是特别杰出的人才，但是这几百年过去了之后啊，我们仍然提到这两个人的时候不认识啊，但是他对北京城、对京杭大运河整个的通航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宋礼啊，明代中期的文学家户部尚书邱浚曾经就这样写道，他说几度会通河上过，更无人说宋尚书，就是我从这儿会通河上我无数次走过，也没有人提起宋尚书了，那就是宋礼啊。刚才蔡老师提到了两个官名，一个是平江侯啊，也有说平江伯的，这是指陈轩。那么这个宋礼其实他是工部尚书， 对，一个是管侧重一个工程，一个是管运河上边的漕运船只码头粮仓。 当时这个工部尚书主要是负责什么这个工作的？官级可以达到正二品。 工部尚书管所有国家的建设，道路、桥梁、水利、海棠，所有这个 运河，这当然都是公墓馆，公墓馆的面非常宽。 嗯，就屯田水利、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官办工业啊，就是它是一个技术性的这样一个官职。当时郭守敬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官职？ 郭守敬要说官职，没有工部尚书大 啊，没有工部尚书大。 都水舰是三品 哦。郭守敬我们可以说哎呦不是很熟悉，可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两位男主这官职比郭守敬还大，但是我们特别不熟悉啊。今天好好给大家讲讲他们的故事。那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了陈轩是平江伯是吧，那这个平江伯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官名，或者说是一种荣誉称号，是一种封爵对吧？ 对，他主要还是根据他的贡献，国家封给他一个封号。 嗯， 这个伯呢，公侯伯子男，他这也是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但是后来呢，也不是那么特别的，怎么像最开始他说那么严格。 明代中期有一大臣叫张翰啊，他曾经评价过永乐年间的治河功绩，他就说了，曹渠之功在江淮以南者平江伯陈轩为大，在齐鲁以北者尚书宋理为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治理运河漕运的功劳江淮以南主要是靠平江伯陈轩，但是山东以北呢主要是靠这个尚书宋理。那咱们其实蔡老师刚才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就是这两个人他主要在各自的哪个河段做出的贡献特别特别的突出。 先说这个宋理，为什么说宋理的贡献突出呢？就是元代就开了会通河啊，至元26年，用了285万个工修好了，但是呢它那个引水的建筑呢就是水源不足，还有一个它引水的点呢不是在运河两个最高点分的岔，所以它这个从鞍山往北去到入林清这一段河道水源就感觉不足，它应该就这一带水源应该多，往南去呢水源应该少，所以这个在永乐9年宋理来重新开这个刚才念过了说过了，就是重新开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时候呢，他听了白英的建议修了戴村坝。他这个戴村坝呢这个是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可以把水蓄起来，蓄一个湖泊70%是向北流，它可以要保证到临清这一段200多里的河道都有水。 嗯， 它还有一部分30%的水向南流到济宁到徐州啊，这样呢两边都兼顾到了，所以这就是明代会通河能够正常通航的最重要的贡献。这个说严格说这也是开创性的。 这是我们说的宋理是吧？那么陈轩啊，陈轩主要工作的这个河段， 陈轩呢他是这样的，陈轩他第一他因为当时运河上呢有很多制度不完整，你比如说漕船的尺寸，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船越宽越长它载的东西就多，但是呢你没有统一标准运河的管理制度，什么时候开闸什么时候这个蓄水，这必须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才能够保持，一个是总的运输量能够提高，另外呢就是大家公平是吧，都能够合理的利用这个资源，这方面呢陈轩做得非常好，但他这个漕运管理上定了好多制度啊，这个制度呢能够正常贯彻呢就能够保证每年的漕运的量能够完成。 嗯， 哎，从漕运角度来说，尤其在江南就是这个南方，不是江南了，特别重要啊，所以就是说南陈北宋啊。 永乐年间治理运河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他当时是改变了就是明初以海运为主的这样一个运输模式，到了永乐13年就彻底取缔了海运，我们可以说说当时的情况。 元代呢从至元19年开始海运， 一直到后来，因为元代的汇通河漕运的量太小，只有30万担，相当于1/10。 嗯， 1/10呢，后来全依靠了海运。这个元朝相对说它国力强大一点，它的军队各方面，像东南亚这些小国也不敢怎么着。 嗯， 到明朝呢，这个是地方那个就是军队各方面力量弱一些，所以你如果这个在有些地方呢，就可能就受到这个也受到影响。 所以到了永乐13年，就彻底取缔了海运啊，加上京杭大运河这时候的通航能力也在不断的提高。 要说起来，永乐年间的海运来说是相当的强盛的，郑和下西洋啊， 嗯， 郑和下西洋就是永乐时候，他的七下西洋，而且那个船队上万人，上面有很多的面积载着各种货物。啊，一直到非洲，马达加斯加那边，而且这个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啊，非洲那东海岸很多人还能说起来，口口相传的历史里头说到了郑和下西洋的事情，那相当的不容易，在500-600年了还有这么强大的影响。 刚才其实您说到了啊，宋理他在治理运河的方面取得了很多的成就，比如说在治理渭河的时候，当时水患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宋理采用了一种什么样的治理手段，让这里的百姓，周边的百姓到后来就是提起宋理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官，而且给他修建了祠堂。 这个是这样的，山东运河呢是人工开凿的，它比较窄，就是10丈宽，到了渭河的下游呢，临清以上就有，到过了临清呢就叫南运河了啊。这个下边就是我们京杭运河使用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呢就明显的是什么呢？它原来是天然河道，你要想人工用它呢，水源还是不缺的啊。这种是有水源的河流嘛， 嗯。 正好也是顺着流走，所以这一段沿南运河应该是说比北运河要舒服多了，所以他粮船顺利通过了汇通河以后呢，下往再往北去呢，就从临清呢就开始进渭河。 嗯， 这个渭河呢，它是天然的河流，人工改建以后呢，它必然会受到上游，如果上游下大雨来洪水，那这个船只就要受影响。对于像这种河流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多开一些减水河，多开一些支岔，就是水来了让它顺那个岔流到下游去， 嗯， 就不要影响那个漕船的正常运行。再有一个呢，这个天然河道比较宽，来回啊它水流变化以后呢，它那主河道的深度，就是那个主航道，现在说是要变化的， 嗯， 经常呢会被淤，就是泥沙给它主航道淤浅了，所以呢它要由就浅夫，是深浅的浅，这是从明代开始就设有这个要捞浅，实际是疏浚挖这个淤泥 哦， 它要给这个还有设一些叫什么一些也那个你引导那船怎么走， 嗯， 在河道上插那个记号 哦， 哎， 标志， 哎，插标志，这些呢，全都是说要为保证这个运河让船只顺利通过。宋理修复了汇通河，渭河这一带以后，这些制度呢慢慢就传下来， 嗯， 传到后来，明代一直清代。都保留这些制度。 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了一道互动的问题啊，永乐年间发生了好多重要的事情啊，迁都北京，还有就是大运河的通航，那哪一件事情更早完成，不知道您选的是哪个。要正常的想的话，哎，那应该是我搬到北京去住了，我修一道大运河，然后把这东西都给我运来吧。那其实并不是这样啊，

中国的历史啊，中国都城的历史，中国定都的历史，因此而改写天子守国门。那么京杭大运河通航之后，中国再没有分裂过，这和朱棣迁都北京和大运河通航都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下面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去了解一下朱棣迁都北京的历史。 为了自己的迁都大业，明成祖朱棣将隋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重新疏通，从而得以让故宫这一宏伟建筑展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在感叹永乐大帝雄才大略的同时，人们却觉得朱棣的壮志胸怀恐怕并不仅仅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毛佩奇教授和文化中国讲述人金波正在为您讲述永乐大帝朱棣。 朱棣的英雄襟怀还不止于此， 到这份上了还要再高一步啊。 他把他的目光看得更远，那么北京既可以控制大漠以北，又可以控制中原以南，就把长城内外连接成了一体。 在永乐十九年的时候，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这么多年过来了，北京当时营建的那些宏伟的建筑到现在留给我们依然是震撼。 其实有运河就得有粮仓，我们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的前两季也专门做过北京的粮仓。那说到整个大运河这个沿线上的粮仓，有一个地方非常重要啊，淮安，它就被称为天下粮仓。那么淮安它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包括啊，它是清朝漕运总督府的衙门的所在。说到淮安作为漕运非常重要的枢纽，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呢还特意找到了一段片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淮安市淮安区坐落着中国历史上曾经掌管全国漕运事务的唯一机构。如今的漕运总督府是在原有遗址的基础上重新建造而成的。运河漕运在明代发展到鼎盛，往来于大运河中的运粮船每年多达上万只。南方的漕船抵达淮安，必须先经漕运总督盘查，才能继续北上。今天看来，清江浦楼甚至称不上是一座楼，然而当年清江浦的繁华曾经远近闻名。按照惯例，如此繁盛的交通要地周围必有大型粮仓存在。这些看似普通的石板已有了岁月打磨的痕迹，从下凹的形状中依稀能够想象运粮马车压过的情景。明清时期，淮安城中最大的粮仓封记仓曾经就建在这里。明朝永乐年间，政府在山阳县清江浦设立长营仓，后改建为封记仓。这座粮仓的储粮量常年保持在300万担左右。民国开始，封记仓的存粮功能慢慢消失，曾经的粮库已经隐匿在民宅当中。 这个地方为什么当时那么的重要？ 这个淮安是这样的，在淮安以南呢，它是淮阳运河，就是最早的邗沟。它这个运河来说呢，湖泊比较多，也叫湖漕。它到扬州这一段呢，运河的困难呢是比较少，相对来说，从南宋一直到清朝后期，它是黄河、淮河、运河的交叉点，所以呢，尤其这其中的黄河呢，它是多泥沙河流，它走到哪儿呢？它的泥沙会淤积到哪儿，它会把这个河道给淤得很高，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他们交叉在淮安这个位置呢，就是一叫清口这个位置，就变成运河的一道梗， 就过不去了。 过不去，运河要想过黄河呢， 就修很多工程，而且往往呢就是一年，这个江南的主要的粮食从淮阳河上来的要在那儿停很长时间， 嗯， 所以漕运总督呢就亲临要设的那个位置，这个位置的重要性一直到清朝康熙年间，就是南巡的时候每回都要到清口，而要到现场看这个工程怎么样，漕船怎么样，以致形成清朝皇帝视察清口的一个惯例。 嗯， 所以我就这些件说明呢，就是黄淮运这三个地方呢在清口呢交汇的呢，尤其在明朝是吧，这个交汇的非常重要。明朝另外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泗州城，在这个洪德湖在下游的那一带，有明朝皇帝朱元璋的祖陵，所以如果这个要把淮河的水蓄高了，就要淹没他的祖陵， 这哪能行啊？ 对呀，这不能把祖宗坟给淹了。 嗯， 这个工部就说呢，要水浅了，黄河泥沙又冲不走， 嗯， 就这个河道淤高了，船就过不去。陈轩他们做的时候呢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一开始呢在这里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平江伯陈轩啊，怎么说可以说是一个荣誉的称号啊。那么他更加名正言顺的这样一个官职是漕运总督，从史书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主要贡献还在于确立和管理明代的漕运制度，这种制度甚至影响到了后来的清代，那么南船北马的格局也因此而逐渐形成。那南船北马它准确的确凿的意义是什么？ 实际这个说法就是说，其实是南方呢河道纵横，尤其像江南啊，以至包括淮安以南，湖泊多，船多，它的交通呢用船是便利的。到北方呢河流少啊，就是那个路呢高低不平，所以它是骑着马的交通来说呢是方便的。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车辆的问题。我们国家这个车辆运输呢一直说实话发展的并不好，就是说没有西方那个车辆发展的好，就是因为你运粮食嘛，你就慢慢运吧，怎么颠簸也不怕。西方他那个人要坐这个车，中国这当官的不坐车，坐轿子。所以我看一些资料，就是说中国的从秦始皇开始，那时候的马车就很先进了，到后来的马车还不如那时候了。 嗯，那么在下半时段的开始，曾经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题目：南船北马。我国古代的交通运输方式，南方呢是以船为主，北方是以马为主。那么南船北马的节点是哪一个地方呢 ？A. 徐州 ，B. 淮安 ，C. 济宁。那我们让蔡老师给揭晓一下答案。 因为那个淮安有漕运总督府在这里，淮安是京杭大运河的一个重要节点，刚才讲过，是黄河、淮河、运河都在这交汇。 嗯，所以这是南船北马的节点。 而且现在也还有一个碑，立在清江府闸旁边，就是刚才说这几个。 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淮安古称楚州，地处黄河、淮河与大运河的交汇处。明清时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政治地位而成为南北互通沿梁的重要中转站。明朝中叶，黄河再次入侵淮河，淮安以北的京杭运河迂缓难行，且时常发生沉舟事故。为保证漕船行驶通畅，清政府下令禁止民间船只在运河上游航行。如此一来，跑船商人只好在位于清江浦的石码头上岸，改换马车继续北上。一时间，码头附近骡马车行、旅馆饭店密布。近代过后，由于海上运输的发展和京沪铁路的建成，淮安的枢纽作用逐渐消失。 南船北马的繁华虽已褪去，这些路牌和石碑却依旧保留在大运河边。 我们说飘来的北京城，其实这个紫禁城主要的建筑材料是从南方运来的。在元代的时候修建宫殿啊，几乎我们西山的很多木头就用的差不多了，这时候明代你再修皇家的宫殿就要从南方运了。那么之前我们做的节目中，其实不同的专家是有争论的，就是说这河道是不可能让木头这么飘的，它中间都飘没了，飘丢了。还有就是说它是放在船上的，那么究竟是放在船上还是在河道里自然飘呢？这个我们问问蔡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如果要是一般的木头，小木头肯定要打成捆儿，要在船上走比较好一点。但是要超大的木头，我们这里说就像故宫还有是十三陵那种立柱的木头，金丝楠木啊，两个人搂抱，加五六米、七八米长，十几米长啊，那个柱子，那种大的木头，船是搁不下的。 而且我觉得，如果是运河的话啊，就人工开凿的运河，它可能是不是也没有这么大的运输能力？我们说漕船才有多宽？ 就现在我们在东便门的南边一点就有黄木厂村，那里头还有两根当年永乐年间修紫禁城、修故宫没有用完的大木头 哦， 那个木头非常尺寸非常大，前些年还有人看见，最近两年我没去看，不知道还有没有。 其实说到修建紫禁城，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大家非常的熟悉，这就是修建紫禁城的天才少年蒯祥。宋礼可以说是蒯祥的伯乐。蔡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是这样的，元朝亡了以后呢，就把这个整个的北京呢，就是分给了永乐燕王。据说燕王府呢，就是在大内基础上建的。这有点小历史上小争论。朱棣呢，他自己有意识的呢，表现的这个逃回一点，不敢太明显，不敢直接住元朝元大都的 宫殿， 但是他改建了一下住在里头。所以那个永乐要自己给自己建这个明朝的紫禁城的时候呢，他就实际上是在原来那个基础上就是往南移了，所以把后边呢挖的河的那个盖了一个，还有拆的那些东西呢就是埋在景山下，有北京人说叫煤山啊，实际上是 也叫镇山。 镇山这是那个所谓风水先生看的，就是说要 背有靠， 背有靠山，所以有就宋先生说有靠山嘛，所以这个呢就等于是元代的工程呢是在景山的那一带，它的南大门呢是在午门，明朝永乐建的紫禁城呢把南大门挪到了天安门这儿，所以往南整个挪了， 对。 这里头的它的设计，永乐他是南方人啊，所以这个当时说蒯祥是南方人，就给他推荐带到了北京建紫禁城，所以有很多这个设计上的工程上的北京这个建上有很多蒯祥的记载，因为这个他这个风格来说呢，肯定这个朱棣会喜欢的。 唐朝的皮日休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关于大运河的，晋道隋王为此河，提到了隋朝啊，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雨论功不较多。雨就是大雨啊。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隋炀帝呢和朱棣干的事儿其实差不多啊，那么他们都修了大运河，也都建了新的都城，但是两个人的